平原君于清列传第十六。平原君赵胜者，赵之诸公子也。诸子中胜最贤，喜宾客。宾客盖智者数千人。平原君向赵惠文王及孝成王，三去相，三复位，封于东武城。平原君家楼临民家，民家有婢者，盘散行集。平原君每人居楼上，临见大笑之。明日，婢者至平原君门，请曰：“臣闻君之喜事，是不远千里而至者，以君能贵事而见妾也。臣不幸有皮聋之病，而君之后宫临而孝臣，臣愿得孝臣者头。”平原君笑应曰：“诺。”婢者去。平原君笑曰：“观此庶子，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，不亦甚乎？”终不杀。居遂于宾客门下舍人稍稍隐去者过半。平原君怪之曰：“圣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，而去者何多也？”门下一人前对曰：“以君之不杀孝婢者，以君为爱色而见事，是即去耳。”于是平原君乃斩孝婢者美人头，自造门进婢者，因谢焉。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。是时其有孟尝，未有信陵，除有春申，故争相轻以待事。秦之为邯郸，赵使平原君求救，合纵于楚，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俱备者二十人协。平原君曰：“使文能取胜，则善矣；文不能取胜，则歃血于华屋之下，必得定纵而还。事不外所，取于食客门下足矣。得十九人，余无可取者，无以满二十人。”门下有毛遂者，前自赞于平原君曰：“遂闻君将合纵于楚，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协，不外所。今少一人，愿君即以遂备援而行矣。”平原君曰：“先生楚上之门下几年于此矣？”毛遂曰：“三年于此矣。”平原君曰：“夫贤士之楚士也，譬若追之楚囊中，其莫立现。今先生楚上之门下三年于此矣，左右未有所称颂，胜未有所闻，是先生无所有也。先生不能，先生留。”毛遂曰：“臣乃今日请楚囊中耳。使遂早得楚囊中，乃引托而出，非特其末现而已。”平原君竟与毛遂协，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。毛遂比至楚，与十九人论议，十九人皆服。平原君与楚合纵，言其利害，日出而言之，日中不绝。十九人谓毛遂曰：“先生上。”毛遂按剑立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纵之利害，两言而绝耳。今日出而言纵，日中不绝，何也？”楚王谓平原君曰：“客何为者也？”平原君曰：“是胜之舍人也。” 楚王叱曰：“胡不下，吾乃与尔君言，汝何为者也？”毛遂按剑而前曰：“王之所以叱随者，以楚国之众也。今十步之内，王不得是楚国之众也。王之命悬于随手，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且随文汤以70里之地望天下，文王以100里之壤而臣诸侯，其起士卒众多哉？常能聚其势而奋其威。今楚地方5000里，持戟100万，此霸王之资也。以楚之强，天下弗能当。百起小数子耳，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，一战而举燕营，再战而烧夷陵，三战而辱王之先人，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修，而王弗之恶焉。合纵者为楚，非为赵也。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楚王曰：“诺诺，诚若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而以从。”毛遂曰：“纵定乎？”楚王曰：“定矣。”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：“取鸡狗马之血来。”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：“王当歃血而定纵，次者吴君，次者隋。”隋定纵于殿上。毛遂左手持盘血，而右手招19人曰：“公相与歃死血于堂下，公等碌碌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。”平原君以定纵而归，归至于赵，曰：“圣不敢复相视，圣相视多者千人，寡者数百，自以为不失天下之事，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。毛先生医治楚，而使赵重于9顶大吕，毛先生以3寸之舌强于100万之师，尚不敢复相视。”遂以为上客。平原君既反赵，楚使春申君将兵复救赵，魏信陵君亦剿夺晋鄙军往救赵，皆未至。秦即为邯郸，邯郸即且降，平原君甚患之。邯郸传射立子李同说平原君曰：“君不忧赵王耶？”平原君曰：“赵王则胜为鲁，何谓不忧乎？”李同曰：“邯郸之民吹鼓一子而食，可谓极矣。而君之后宫以白鼠，婢妾披其骨于粮肉，而民贺衣不完，糟糠不厌。民困兵尽，或善木为矛使，而君器物中轻自若，使秦破赵，君安得有此？使赵得全，君何患无有？仅君能成令夫人以下，编于士卒之间，分工而作，家之所有尽散以享事，是方其危苦之时亦得耳。”于是平原君从之，得敢死之士3000人。李同遂与3000人赴秦军，秦军谓之却30里，亦会楚魏救治，秦兵遂罢，邯郸复存。李同战死，封其父为李侯。于清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，公孙龙闻之，夜驾见平原君曰：“龙闻于清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，有之乎？”平原君曰：“然。” 龙曰：“此甚不可。且王举君而相赵者，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。割东武城而封君者，非以君为有功也，而以国人无勋，乃以君为亲戚故也。君受相印不辞无能，割地不言无功者，亦自以为亲戚故也。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，是亲戚受成而国人计功也，此甚不可。且于卿操其两权，事成操右劝以责，事不成以虚名得君，君必勿听也。”平原君遂不听于卿。平原君以赵孝成王15年卒，子孙代，后竟与赵俱亡。平原君后代公孙龙，公孙龙善为兼白之辩，即邹衍过赵言至道，乃触公孙龙。于卿者，游说之士也。聂厥严登说赵孝成王，一见赐黄金100亿，白璧1双，再见为赵上卿，故号为于卿。秦赵战于长平，赵不胜，王亦都尉。赵王召楼昌与于卿曰：“君战不胜，未复死，寡人使数甲而驱之，何如？”楼昌曰：“无益也，不如发众使为购。”于卿曰：“昌言购者，以为不购，君必破也，而至购者在秦，且王之论秦也，欲破赵之君乎？否耶？”王曰：“秦不遗余力矣，必且欲破赵君。”于卿曰：“王听臣，发使出重宝以赴楚魏，楚魏欲得王之重宝，必纳无使。赵使入楚魏，秦必疑天下之合纵，且必恐。如此，则购乃可为也。”赵王不听，与平阳君为购，发郑珠入秦，秦纳之。赵王召于卿曰：“寡人使平阳君为购于秦，秦以纳郑珠矣，卿以为奚如？”于卿对曰：“王不得购，君必破矣，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。郑珠贵人也，入秦，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。楚魏以赵为购，必不救王。秦知天下不救王，则购不可得成也。应侯国显郑珠以示天下贺战胜者，终不肯购。长平大败，遂为邯郸，为天下笑。秦既解邯郸围，而赵王入朝，使赵好约事于秦，割6县而购。于卿谓赵王曰：“秦之公王也，倦而归乎？王以其力尚能尽，爱王而服公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之公我也，不遗余力矣，必以倦而归也。”于卿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也。来年秦复攻王，王无救矣。”王以于卿之言告赵好。赵好曰：“于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？诚知秦力之所不能尽，此弹丸之地弗与，令秦来年复攻王，王得无割其内而购乎？”王曰：“请听子歌矣， 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？”赵好对曰：“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他日三晋之交于秦，相善也。今秦善韩魏而攻王，王之所以事秦，必不如韩魏也。今臣为足下解父亲之功，开关通闭，齐交韩魏，至来年而王独取功于秦，此王之所以事秦，必在韩魏之后也。此非臣之所敢任也。”王以告于卿。于卿对曰：“好言，不够来年秦复攻王，王得无割其内而够乎？今够，好又以不能避秦之不复攻也。今虽割六城，何益？来年复攻，又割其力所不能取而够，此自尽之术也，不如无够。秦虽善攻，不能取六县；赵虽不能守，终不失六城。秦倦而归，兵必疲。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疲秦，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长于秦也。吴国上立，孰与坐而割地，自若以强秦哉？今好曰：秦善韩魏而攻赵者，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。是使王遂以六城事秦也，即坐而成晋。来年秦复求割地，王将与之乎？夫与，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。与之，则无地而己之。”语曰：“强者善攻，弱者不能守。今坐而听秦，秦兵不避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。以一强之秦而割欲弱之赵，其计固不止矣。且王之地有尽，而秦之求无矣。以有尽之地而己无以之求，其事必无赵矣。”赵王既未定，楼缓从秦来。赵王与楼缓计之，曰：“与秦地如无语，孰吉？”缓辞让曰：“此非臣之所能知也。”王曰：“虽然，是言公之私。”楼缓对曰：“王亦闻夫公府文伯母乎？公府文伯是于鲁，并死。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，其母闻之，弗哭也。其相视曰：‘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？’其母曰：‘孔子贤人也，逐于鲁，而世人不随也。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，若是者，必其于长者伯而于妇人后也。故从母言之，是为贤母；从妻言之，是不免为妒妻。故其言一也，言者义，则人心变矣。今臣心从秦来而言物语，则非计也。言语之，恐王以臣为畏秦也，故不敢对。使臣得为大王计，不如与之。”王曰：“诺。”于卿闻之，入见王曰：“此事说也，王甚勿语。”楼缓闻之，往见王。王又以于卿之言告楼缓。楼缓对曰：“不然，于卿得其一，不得其二。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悦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且因强而成弱矣。今赵兵困于秦，天下之贺战胜者，则必尽在于秦矣。故不如弃割地为和， 以疑天下而畏秦之心，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成赵之弊，瓜分之，赵且亡，何秦之徒乎？故曰，于卿得其一，不得其二，愿王以此决之，勿复计也。于卿闻之，往见王曰，危在楼子之所以畏秦者，是欲疑天下而何畏秦之心哉？独不言其视天下弱乎？且臣言勿语者，非故勿语而已也。秦所六成于王，而王以六成戮齐，齐秦之深仇也。得王之六成，并力袭击秦，齐之听王，不待辞之必也，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长于秦也。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，而是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发声，兵未亏于境，臣见秦之众禄至赵而反构于王也。从秦为构，韩魏闻之，必尽众王，众王必出众宝以先于王，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，而与秦一道也。赵王曰，善，则使于卿东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于卿未返，秦使者已在赵矣。楼缓闻之，王去。赵于是封于卿以一城，居请之，而谓请为纵。赵孝成王召于卿谋，过平原君。平原君曰，愿卿之论纵也。于卿入见王，王曰，谓请为纵。对曰，谓过。王曰，寡人故谓之许。对曰，王过。王曰，未请纵，卿曰未过，寡人未之许，又曰寡人过，然则纵终不可乎？对曰，臣闻小国之与大国纵是也，有利则大国受其福，有败则小国受其祸。今谓以小国请其祸，而王以大国辞其福，臣故曰王过，未易过，妾以为纵变。王曰，善，乃何谓为纵？于卿既以魏齐之故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，与魏齐践行，卒去赵，困于梁。魏齐已死，不得意，乃著书，上采春秋，下观进士，曰节义、称号、揣摩、正谋，凡八篇，以刺激国家得失。是传之曰于是春秋。太史公曰，平原君偏偏卓氏之家公子也，然未睹大体。比语曰，立令智婚。平原君贪冯亭邪说，使赵献长平兵四十余万众，邯郸击亡。于卿料事揣情，为赵画策，何其功也！即不忍为其足困于大梁，庸夫且知其不可，况贤人乎？然于卿非穷愁，亦不能著书以自献于后世云。